爱上我的人，星海闪着金色的寂寞，今晚环绕在幸福的等待。 这一生我看到有些怪人望着你，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，有一些感慨，天下这期待，一路走来拥有我，日子很浪漫。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，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，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，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。爱是世界的主动晚餐，想念不够，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，已经就算这一切就是这慢慢的转，红尘真正亮丽，我寻找在我的臂弯，爱是别人可每一回忆我都印在脑海，那还有更多经验，我也值得一起等待，上辈子的爱，今世的恋爱，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。 你到底为谁煎熬，或是朋友什么时候我们才跨两公里，还欠谁感动，你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，为你带上我的爱，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时候你不想成为，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，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，在网上问我幸福是什么，幸福就是神话也不必再多说，两人狂看几个镜头也不嫌旧，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，累不累，想不想睡，需不需要我陪，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，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，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，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，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，我会紧紧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的睡，如果前世有罪前世不可畏，今生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， 有些相爱的人全都能够在那冷眼还想你你和我，还前世感动你我起我的右手，早上的永远都为你带上我的爱，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如果是你真的爱我，我相不相爱，我可能有一天我彼此互换借还，真正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，我是人见证许下变成我们对你的爱，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，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，但我说我真的知道头发全都变白，爱也不会随着妈妈脸上慢慢长大，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，你肩膀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，永远完美这一天，天使你人靠感动气氛毫无缺陷，未来日子里双手曾交给我钱，我愿意为了你多少岁有一切，前世欠的爱今世加倍还，今晚愿意为你带着这些 花，我的爱心海闪着金色的寂寞， 我很乖，尤其对于爱老犯错，太沉默老是学不乖，才开始就想逃跑，从来不问未来，像个贪玩的小孩。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负债，很甜蜜很花钱很需要忍耐，可是孤单要人命，

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6号星期二，农历5月12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小雨，最高气温21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12度。廊坊小雨转多云，21度到14度。首都北京小雨转晴，20度到14度。吉林天津小雨转多云，23度到17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关于高考的温馨提示：进入考场不要惊慌，闭目养神，趴在桌子上，深度呼吸3-5个，让心跳平稳下来，调整好状态。要听清楚广播，听清楚要求，不要东张西望的。试卷到手之后，要总体的浏览一下，不要急于做题。记得填好考号、姓名，然后安静的等待答题的铃声。总之呢，高考期间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你的努力到了有收获的时候了，加油！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V 型 V 级豪华商务座驾，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。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遮身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我看到有一位化学老师发了一条微博，想让过来人们给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一些温馨提示，然后大家都挺有意思的。有的人说的是考试前想吃啥想买啥赶紧提，等考完了就没人搭理了。还有人说了，千万不要把全部精力放在考试上，就在上厕所的时候不看男女标志。对，很明显这个人当时在上厕所的时候走错厕所了。当然也有人正经回答的，有人说考完不要对答案，这样影响心态，没考完一科就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准备下一科，不要跟同学讨论题目讨论答案了。再有就是准考证身份证保管好。好了，依然祝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，继续来听歌吧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

等待谁真正的痛苦和独自感受。

有人这样说道，在看到好看的风景的时候，在自己碰到了好玩的事的时候，在微博上看到了搞笑的段子的时候，在难受想哭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法是，如果你在身边该有多好。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他可能是你暗恋的人，可能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也可能是你的好朋友，遇到很多事情你都会想到他，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总是会提起他。其实啊，判断你是否在乎一个人真的挺简单的，无时无刻不会想到他，就这样经常的想到他，想他就在你身边。有没有对号入座的想起你身边的人呢？感谢这些年所有不离不弃的陪伴吧。 OK， 好歌曲陪伴你。 雪花飘飘起了多少的雨，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， 呼吸，纵然时日在推移，这土地像穿而过水无痕迹，隐藏前一个回忆，我想起你。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，思念就是原动力拉起你我的心，天大地大也只有你，所以我回到沙漠总会想到你，绝对不要去怀疑，我的心此刻若

爱与生送考行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车，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。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字样，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，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。世界那么大，考出去看看。FM 一零三点三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。感谢福成酒业、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，心情肃然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关于高考有很多的过来人提了建议，比如说有人就关于身体健康说了，肠胃不好的话早上最好是不要吃鸡蛋。这个人说他考试那年啊，同学吃鸡蛋可能是受风了，结果考理综的时候直接给吐了，影响情绪和成绩。还是那句话，平常心也要平常的吃，就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去尝试什么新鲜的平时吃的少的东西了，肠胃不好更是要注意健康饮食哦。好了，继续来放松一下。 热忱因素要练，也真是个考验。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很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就多一些。Thank you.